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长安少年游》，明月清原著，边疆工作室制作，网易云阅读、喜马拉雅联合荣誉出品。 严君玉一直以为叶良宇会是荣浩他们这种世家公子，后来发现他身上也有很江湖气的部分，就连比喻都很贴近市井。荣浩说读书读到了化境，反而大雅似俗，老妪能解，叶良宇也有这种气质。如果说荣浩是儒家正统，骆恒是春秋战国人物，叶良宇更像魏晋名士，他一定也懂得太子殿下的胸怀。云兰却似乎并没有那么生气，严君玉猜到他大概还有别的计谋在运行中，因为他很快转移了注意力，和一个传信的宫女在旁边低声说着什么。严君玉现在不会问权谋了，荣浩太累，云兰未必会说，洛恒也不在了，但没关系，他有他的事要做。洛恒说人生来都是孤独的，严君玉抱着自己的长枪坐在廊下的月光里，把枪擦拭干净。士兵对待自己的武器要像对待最亲的朋友一样细心。他现在渐渐有了青年的样子了，大人和孩子的区别是大人能够承受很多事，不仅可以保护别人，还能守住自己。他的心不会因为别人对他的好坏而转移，就像他心中的火焰永远不会熄灭。如果洛恒可以在教坊司那么漫长的时间里守住自己，就连遇到厉道勇之后也绝不妥协，那他也可以。他要长成参天的树，扶摇而上九万里的大鹏，他不需要别人的庇佑，他甚至可以庇佑别人。就像现在荣浩喝醉了走过来，把自己靠在他身上一样。 小云，我的头有点痛。 荣浩用额头抵住冰冷廊柱，他喝醉了常有这种夹杂着抱怨的神态，是被惯坏的人才有的。 为什么？ 严君玉侧过头认真问他，他的眼睛如此干净，荣浩想胡乱回答一句因为酒喝多了都没办法。于是他不说话，懒洋洋靠在廊柱上，看着空中月光不说话。严君玉其实能隐约猜到原因，忽里舍的尸首还在敬畏，三堂会审，刑部敬畏西戎人一齐验尸，今晚就会得出结果。这个夜晚估计是个无眠之夜。但他什么也没说，只是等荣浩睡着了之后把他搬回了司红堂。他最近不常来司红堂了，一半因为叶良宇常常在这里，一半因为萧景琰不在。外面月光正好，东宫和永乾殿下的是同一场雪。这时候萧景琰会在干什么呢？但所有人都没想到，验尸的结果竟然迟迟没出来。拖一天已经是荒唐，但三天过去仍然音讯全无。不管是敬畏还是刑部都有丰富的办案经验，精妙至极的疑案都破了不少。狐狸蛇死得非常简单，伤口清晰，人证物证俱在，只要在当时在场的人里查，以敬畏的手段几乎是一天内就能结案的事。西戎再也等不下去，边境十万火急的军令传来，西戎军队传来异动，燕北和境北两线都探到西戎军队在调兵遣将，甚至看见驼队驮着疑似箭塔的武器在朝边境进发。局势僵持得如同大雨来临前的暗夜，而那个消息则如同划破夜空的闪电，石破天惊。是刑部流出的消息，说之所以敬畏和刑部迟迟不敢宣布消息，是因为刑部有仵作利用消兵法从狐狸舍的胸口那一处伤口复原了杀死他的武器，竟然是南山库中已经失传的一门独门兵器，线索竟然直指大内。前朝末年内侍专权，又有藩镇割据，乱了数十年，各种死士刺杀层出不穷，连君王也不能幸免，就连建国之后也有功臣死于刺杀的。所以太宗在收回兵权后也广收天下兵器和功法，以武犯禁的游侠从此成为历史。随着那一代死士渐渐死去之后，民间的兵器也渐渐失传， 而南山库取的是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意思。边防倒不曾放松，收入库中的都是死士和刺客用的毒药和诡异武器，本来是要烂在库中的。但庆德帝为了平衡朝堂，在禁卫中挑选了一些人，修习了一些独门的武器，干些脏活，一门功夫只传一个人。只要大内交出记录，是谁杀的狐狸舍，就能真相大白。这消息的流出显然是云岚手笔，因为一夕之间就传遍朝堂，很快民间都知晓了。文官本来对敬畏就又惧又恨，顿时御史奏章满天飞，诘问敬畏。庆德帝弹压不下，虽然心里明知刑部消息传出来一定跟穆昭然脱不了关系，但也无暇顾忌了，因为西戎人也问到了眼前来。重压之下，南山库交出了记录，武器是一柄五棱梅花刺，正确的名字应该叫做专诸刺，因为相传来自当年专诸刺王僚，刺长不过半尺，就藏在手臂中。整个禁卫中只有一个人修习了这个，就是禁卫统领庞景。2月20日晚，庆德帝谕旨凌迟庞景。西戎人嚷着要审庞景，却被堵在五湖使节馆，连门也出不去。但所有人都知道，西戎的猎鹰早把消息传了出去，这个讯息太过致命。刺杀西戎南大王忽里舍的竟然是庆德帝的近臣，心腹中的心腹。就算查云硕想要按兵不动，愤怒的西戎人也绝不会答应，两国开战只是时间问题。一片混乱中，严君玉仍然在练他的枪。听到这个消息的凌晨，他就来到了教场。偌大的教场上只有两个人，一个是他，一个是一位须发苍白的老人。一场大雪过后，忠义海老将军更加渐老了，但他挥舞长枪的样子仍然英武如神，一老一少没有一句话，只是各练各的枪。其实从听到五棱梅花刺的那一瞬间，严君玉就懂了。为什么洛恒会要他留在猎场？为什么他一定笃定严君玉会因为追逐凤鸟而回不来？因为凤鸟的习性是要在大雨前后捕食，演绎中的夜观星象判断天气并不是吹嘘，他早料到了那场夹杂着冰雹的大雨，也料到了严君玉会因为凤鸟留下。那场大雨与冰雹的混乱就是他计划中最好的时机。狐狸舍如此傲慢，只要东宫稍加撩拨，一定会要竞争猎物。东宫顺理成章和狐狸舍分开，所有人都有不在场证明，他为自己选好了死期。听到那五棱梅花刺之后，严君玉的第一反应是把魏如抓了过来，认真审他。魏如只得乖乖交代了他那几页纸的来历，从叶玲珑过来叫他去看人打架开始，说到庞景和忠义海老将军的较量。他和严君玉亲如兄弟，从不说谎，坦白之后连忙小心打量严君玉表情，但严君玉只是皱着眉头道： 怪不得那天朱雀那么紧张。 啊？什么紧张？ 护理舍和我们分开之前他就开始紧张了。 他紧张什么呀？我没发现啊。 魏如仍然满头雾水，但严君玉知道有个人一定也发现了。钟老将军是战场退下来的人，对杀气很熟悉，他一定是早早发现端倪，所以天气一变他就知道这是刺杀的最好时机。他跟踪朱雀一定是被甩开了，才会守在那山洞里等着朱雀回来。其实就算有他这一段也不能证明什么，朱雀唯一的破绽其实是在山洞里那场比武。在忠义海教了严君玉枪法之后，严君玉有一招占了上风，正是那一招枪法逼出朱雀极古怪的一招，剑从下而上穿过枪杆下方，直取严君玉咽喉。严君玉当时只觉得奇怪，因为这完全不像剑法，更像是近身的刺杀技。现在他知道了，如果翻开南山库里专诸刺的功法，朱雀那一招一定在上面。换了别人一定看不出来，但严君玉和魏如演练过无数次庞景和钟老将军的那一战，知道是他杀了忽里舍。朱雀是东宫的人，他不知道通过什么方法学到了专诸刺，这是东宫最狠绝的一步暗棋，适时而动，卧薪尝胆，不是一两年可以完成的。 而刺杀狐狸舍则是最好的时机。唯一的破绽在于朱雀年纪太轻，那点不肯认输的少年心性导致他在重要关头使出了那一招。再往深里想，朱雀从一个敬畏太监到庆德帝心腹，关键事件其实就是那次太学生为厉道勇请愿，他适时出现，手腕狠毒，一跃跨过师兄庞景，成为庆德帝面前的红人。难道那也并不是偶然？庆德帝现在在想什么呢？来自心腹的背叛，对于因治而多疑的病人是致命的打击。他也许从此疏远敬畏，但那无异于自断手臂。也许他做不到，那他的选择就不多了。庞景一死，整个敬畏就落入了朱雀手中。庞景要为他没做过的事情被凌迟了，那胖大太监严君玉记得他的脸。这就是传说中的枉死吧。云岚的手笔向来如此狠辣，直指人心。这一招就算单纯欣赏也是极漂亮的，像最顶尖的刺客一招就刺中软肋。但严君玉不知道为什么总想起厉道勇当初在宜春宫说的那句绝巧气质。一片混乱中，严君玉仍然在练枪。他现在知道钟老将军的枪法中说的气是什么了，不只是气势如虹，是每个人都会有的东西。太多双眼睛看着这里了，无意路过的小太监和远处楼阁上的宫女目光是不一样的，被窥视的感觉让人背上发凉。钟老将军练完枪回到了他的小院子，他就住在教场旁边，院外有一片空地，严君玉提着长枪到了那里，在他的门外继续练枪，饿了就吃个馒头，渴了就喝点水。朱雀是在下午到来的，他现在是敬畏毫无疑问的首领了，他一来那些目光就都不见了。他用嘲讽的语气冷冷问严君玉， 你觉得你这样就能保住他？ 有声剧长安少年游，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